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在周一的晚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现在呢，这个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4.3万的热度，并且看到了女皇的红唇，谢谢老铁的点亮啊。那为什么会点亮呢？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命题，这绝对是符合线下，就是特别让你们想看，叫做亚洲视觉系天团。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座上客，让我们热烈欢迎南无乐队。 好 耶、yeah, 南无乐队欢迎欢迎啊、今天是素颜啊对啊，欢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请到你们过来，因为之前一直听南无乐队的歌，然后发现今天我还想呢，我说咱们乐队什么时候变成三个人了，后来一看哦是两个人没来对，好的，那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哈，首先从我们的刘向松老师开始吧，好不好？ 好，那我们还是喊口号吧，好吧？ 来吧， 大家好，我们是亚洲视觉系天团南无乐队。然后大家好，我是主唱刘向松。 我是吉他手篮子。 我是小打击乐张硕。 好的，欢迎三位啊，欢迎三位。对，为什么会说是亚洲视觉系天团呢？刚才我们探讨了一下，然后三位说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考量的，确实是没毛病这个定位，对不对？ 对。 啊、那怎么就视觉了呢？一般大家觉得视觉系都是那种什么哥特式萝莉啊，然后都是画着烟熏妆啊，就是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可是觉得今天三位都非常的迷之亲切加时尚啊。 迷之亲切，我觉得非常贴切。特别是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知道，我们在舞台上的服装啊、造型等等，其实就是、我觉得视觉系是非常贴切的。 是的，是的。张硕老师今天是素颜，据说你每次你是在舞台上妆容最厚的那个，最重的一个。 对于素颜，对不对？对于这个视觉系来说，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您请说， 任何形象我都可以驾驭。 真的？ 对。 那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女装大佬， 他就是 这个也可以吗？ 他就是。 哇！ 他真的是 卸了妆没人认识， 真的 下了舞台没人认识。 哦，我的天哪！这是一个怎样的，就是拼命在躲在后面的鼓手还能靠自己的妆容抢镜好的，那今天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完完全全真实的南无乐队，当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帅气美丽，颜值爆棚，关键他们还有才华，你说气不气人？好了，那么如果大家要是想看我们今天这个视觉系的亚洲天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关注关注，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哈的各位老铁们，666刷起来，分享还有点亮还有关注就靠你们了。好的，谢谢深海鱼儿说大家晚上好，道道晚上好，嗨。好，那么这个看到南无乐队的微博也是分享了直播，棒棒的，待会儿粉丝就会大批量的过来了。好，那么南无乐队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肯定还是以歌会友哈。 对 对，视觉系呢虽然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得听觉上也得到位啊。 其实我们是个舞蹈天团 啊，真的。哎，那我们有表演区，正好控场。 老铁没毛病。 对，老铁没毛病，老铁这有 music。好了，那我们第一首歌要带来什么呢？ 那就先给大家唱一首慢歌吧。 慢歌行、 慢歌，我们的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 好， 名字叫《两只小花狗》。 行，两只小花狗， 关于爱情的。 好的。 一二三四。有两只小花狗，它们爱吃那肉骨头，可是骨头上没有肉，也希望能天长地久。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汽车和小洋楼？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门当 互对头。你就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海角天涯。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吃肉骨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打酱油。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到我们老了，我们葬在村口的最东头。可是为什么要葬在村口的最东头呢？因为能看见朝阳，还能够想起那潮起潮落。因为能看见夕阳，还能够想起你们最灿烂的模样。 哇，两只小花狗，纯洁的爱情。对，我觉得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爱情还是纯粹的，不一定要那么物质，对不对？ 对， 对，你看两只小花狗尚且如此，所以我们呢就是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买吧。对，刚才呢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如果在一直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间乱入了一张照片。对，你们三个有看到吗？ 看见了。 没有 看见了。对， 我在追唱歌。 篮子看见了。对对对对对，那张照片哇，大家绝对就是大家就能够多少理解一下什么叫做视觉系了。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海报的那一张，对，海报那一张，我觉得其实在你们三个人当中最视觉系的是篮子 啊。对， 嗯，对，那个我觉得特别的，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是英气逼人。 被发现了。 是的是的，就是我其实特别欣赏，就是女孩子她不光是有美貌，她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英气勃发的感觉。我觉得张兰是属于这种， 对，偏这种类型的。 对对对， 啊所以才能跟你们完美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 对，另外还有这个还有两位，我其实刚才那20秒之内我没有分清楚张硕和另外一位。对，我觉得就是C 位的，C 位和E位哪个是你？ 他 C 位，永远是 C 位， 永远是 C 位，是吗？ 对对对。 哇，郑硕老师太厉害了。 C 位是你。 啊，是吗？ C 位是你。 C 位是我的。 哦。 C 位是最中间的吧？ 对， C 位最中间啊。 真整人，所以我只是今天造型变了一下， C 位肯定是我了，对。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 C 位是我的， 他 是边位。 懂了，嗯，好的，嗯。对，大家可以再欣赏一下哈，确定 C 位是你吗？ 对， C 位是我。 好的， 两边两个护花使者。 你看真的是剩另外这个右护法两位今天都没有来哈。 对 对对对，也是一位男生一位女生。 对， 就看得出来其实咱们乐队的真的是中西合璧，而且有着自己的文艺路线，对不对？ 对， 嗯，那这个风格是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还是说在慢慢的摸索当中实践出来的呢？ 一定是摸索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风格。我们自己管这个风格叫南无文艺，因为它很难定义是哪一种风格 啊。 你可以说它是摇滚乐啊，可以，他是说另外一种，哪一种我觉得都可以啊。那我们自己定位叫南无文艺，它其实是一种中式的一种摇滚乐的融合吧。 嗯，对，中式的摇滚乐的融合，也就是说混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因为这里面还有民乐的部分， 对， 所以就很特别。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现场嘛，就是不插电的版本肯定是听不到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像这个 QQ 音乐啊，网易云啊，这些平台上都可以听到南无的歌。 对 对对对，去搜那个亚洲视觉天堂，就是他们。好了，那么南无乐队就是咱们还是得说到重点哈，最近刚刚发了新专辑，对不对？ 没错。 嗯，来，重点跟我们说说这个新专辑好不好？ 对，其实还没有发。 还没发呢。太好了。 对，我们5月19号是我们的10年的这个一个演唱会的一个纪念。 耶。 啊，然后我们会在北京的星光现场搞10年演唱会。 哇。 啊，同时我们第4张录音室专辑发行。 嗯。 对。 嗯。 名字叫如一。 如一， 如一 哦，为什么呢？ 10年如一，始终如一。 我的天哪！ 感觉到了10年，就是画了一个圈，从1年到10年，又回到1年这样。 对对对，还真的是始终如一哈。对，如一这两个字， 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对，如一，我们期待着这一张全新的专辑哈，真的是十年如一日。这个我觉得应该刘青松老师您是比较对这个有感慨的吧。 我有， 因为从2007年创建之初应该你就是元老级了。 没错，其实他们是陪我时间最长的， 所以你永远是 C 位嘛。 对，如果主唱都不是 C 位了，我觉得也有问题。 对，永远是 C 位啊。好，那么你对这个感觉就是 我的感受就是，其实他很多困难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觉得搞任何行业困难都是避免不了的。 嗯， 但是其实给我更多的呢，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人的陪伴，我更多的觉得是一种温暖啊。因为这个行业跟别的行业还不太一样嘛，他完全在组建一个家庭的感觉，感觉像是这些人，假如说像我们结婚了，然后再组建这个家庭，然后再维护这个家庭啊，然后再怎样，然后像我们发专辑，就像我们生了孩子啊，这个感觉，而且他不太一样。反正十年来，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温暖啊，家庭 特别的温暖， 对。 还真是哈，有家人的陪伴，然后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而且随着时间的磨合，可能刚开始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冲突， 对， 但是时间长了呢，彼此了解了之后啊，这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彼此了解以后冲突就更多了。 对， 矛盾就升级了。 对， 但是家人就有一点好，就无论你怎么打他不会记仇的， 他永远是个家。对， 是的， 谁也不会离开的。 对，就像刚才那首歌两只小花狗是一样的，哪怕是只有一根不带肉的骨头，两个人也会一起分享。 对， 是的。好，那么第二首歌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第二首歌了，这么快？ 这么快？没事，那再聊快点儿。 没关系，可以。那就来一首稍微劲爆一点的。 行啊。 那我就说的刚才那个《Dancing Tonight》吧，这是我们新专辑里的一首歌。 哎呀，《Dancing Tonight》真的是一个舞蹈天团，不如待会儿你们真的献赏一段吧，我们有表演去，真的。 他真的可以跳，你现在也可以跳 的 啊。 哎，那要不然这样。 你去 啊，没关系， 你就在这儿跳吧，你就觉得能看得到，是不是？ 对， 你稍微再跳一下吧。 对，我觉得我们的张硕老师直接站在我们这儿跳，对着我们这个镜头就可以了。对，我待会儿可能 是可以，关键是人家没有带戏服，不带稿 啊。这个我这儿有一些这个比较电音的音乐，不知道你能 不 能随机 就只会跳这首歌 啊，只会跳这首歌。那好，我们是特定 BGM， 来吧，准备好啊。 那可以，你就在这儿吧，我觉得是不是？你觉得 可以啊，可以，只要你能打开场子，舞得开就行。 行， 舞是肯定对他了。 啊。来，没关系啊，也可以站到前面，都可以。来， 该唱的时候你先唱，好吧？ 哦、我先唱一段。 啊， 你就上。 没事，那个话筒可以拿下来，没关系。 对， 是的。 啊，耶！稍微近一点 ，OK。 感觉有了 卡拉 OK 的感觉。 来了，朋友们， 有了 vocal 的感觉。 来了，朋友们， 来了， 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老铁们，准备好你们手中的大宝剑和火箭啊，来吧。 We are dancing tonight.And 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这里的天空美得让人掉眼泪，不是我伤悲，只因为我陶醉。路过的姑娘，你们谁来陪我喝一杯？ 我陪你喝一杯， 就一直喝到醉， 喝到醉。 直到天黑，傍晚的霞光照得你那么美，这里的气味让我们一起飞。路过的姑娘，你们谁来陪我喝一杯？ 我陪你喝一杯， 就一直喝到醉， 喝到醉， 一直喝到天黑。让这个狂欢的今夜，午睡的今夜，我们有酒就干杯， 干杯！ 让这个狂欢的今夜，午睡的今夜，不醉绝不归。那就在这一刻，让时间凝结，就只剩你们和我，我们一起飞跃。Come on。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再来一次。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We are dancing tonight. 深沉内为亚当深沉内 天哪，太棒了！哇，谢谢张硕老师的这个激情舞蹈。 对对对，有点耍不开， 有点耍不开吧？你看，我就说你应该到前面来。对，我觉得这段编舞是你即兴的吧？ 没有，是我们专门编排好的， 专门编排好的。 我们这首歌还有舞团的， 啊，还有舞团伴舞的。 我平常演出会有舞团的。 哇，真的太棒了！ 然后他是领舞，他领三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哇，天哪！ 领舞跳的最差。 啊，是吧？对，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对这个下了很多的心血。 对，包括体型上都是下了很大的血本。 是吗？是为此而减肥了？ 胖。 好，哎，难道这个跳舞不应该是拥有水蛇腰吗？ 没有，你得看跳什么舞，主要是。 对，这刚才这个说我们视觉系开玩笑说女装大佬，然后刚才看了一下这照片，果然穿的是旗袍哎。 哦，旗袍、婚纱什么都穿过， 还带着旗头。 对 对。 对 对，典型的那种清朝就是满族的民间服饰。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点像，你看就这张，然后啊、这个是篮子，然后那个另外的女孩、 那个女孩是我们的民乐手陈颖， 陈颖 对, 对, 对， 然后旁边是我们的鼓手孙密， 是吧？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张小颖特别有日本动漫二次元的那种感觉， 对她， 对吧？ 对对，她这个风格基本上这回就是有点 DJ 的那感觉。 哦，懂了，对，其实她就是你们乐队的这个初音未来吗？ 争奇斗艳， 对，真的是争奇斗艳呢。那有没有说每一次这个宣传照，包括专辑封面啊、海报啊这些的服饰要求，你们五个会有比美的这个心理吗？就说谁要风格要不一样，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管，我最美 啊！对对对，就有这样的吗？ 我们每一次都很努力，但是每一次火的只有他一个人。 对，因为 只有他穿。 我刚才说的是个陈述句，我不管，我最美 啊！我懂了，我懂了，我管我最美， 都特别徒劳。 哦，好吧，那特别的沮丧。那你们就没有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压过他，不要让他出尽风头， 没戏 是吧？ 我们早已经放弃，十年前就放弃了。 我的天哪，张硕老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对，来，如果你也是喜欢的话呢，拼命的这个刷礼物吧。我们的一博说，刚下完班回家就看直播，棒棒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亚洲视觉系天团南无乐队。刚才呢，对，刚才真的是非常热辣的直播现场啊，这个一段非常性感 sexy 的舞蹈带给大家。这首歌呢叫做 Dancing Tonight。 Yes。 有机会我一定要在这个直播间播放一下，然后再跳一遍舞。对，这个也是新专辑的歌曲吗？还是？ 对，这是新专辑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现在基本上音乐节的演出必唱的一首歌曲。 是吧？那嗨就是特别的。 那嗨是一方面，然后很多人可能我觉得像我英语就不太好吧，然后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大家完全就可以唱当心吐奶就好了嘛。 当心吐奶 啊，对，当心吐奶。 好的，这还是非常棒。那就是音乐节之前刚刚结束的草莓音乐节，你们也去了？ 我没有 啊，没有。 对， 没去这个， 我们去的是另外的一个音乐节。 是的，对，因为现在呢，四五月份音乐节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 对，爆发季。 是的，爆发季。不知道南舞的现场你们有没有看呢？是不是非常的热辣？然后大家说是，谢谢今夜打老虎 C 点亮。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了哈。好，那么这个新专辑马上也要发布了，然后十周年，这十年其实走过来，刚才说很多的困难，对，但是有没有说让你觉得就是你们一路走来有没有最让你觉得心酸或者说走不下去的时候的一个瞬间？我现在要开启艺术人生。 我来说啊，我来讲一个。其实我打算决定在这里搞乐队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困难。 是吗？ 有一年在一个演出上啊，本来我们就是唱五首歌曲嘛。我觉得我们很卖力，很用心啊。我觉得我们是很敬业的一个团队 啊。对呀。 但是因为你们的名声太小，牌太小，唱到三首半直接把麦克风给你关掉，这种 这也太 这就是我那年最心酸的时候。所以那年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让我自己稍微排大一点，最起码让大家喜欢我、知道我，然后不能到哪个地方随便把麦克风咔掉去。 对啊，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是什么原因吧，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歌手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事情。 对, 对， 好的，这就是因为这一个哈，也是 一个 有一种愤怒。 对, 对， 但是其实还是因为喜欢。 喜欢是掩盖不了的，就是我觉得人很幸运的，就是能把自己的热爱 变成自己的职业。 对， 也有说就是当你把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样东西变成工作和事业之后，你就会对它的热情减半，至少会减半。 对， 会这样吗？ 其实有的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开玩笑说，哎呀，早知道就不搞摇滚乐了。我们经常说，例如 早起的时候， 对，早起。 有时候 为什么要早起呢？ 有时候早起拍宣传照，又拍一整天到晚上那种，就要特别早起，然后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早知道不搞摇滚乐了。当然是开玩笑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有困难的时候嘛。 是啊。 还是。其实那说那话的时候也是高兴的一个表现吧。 对，因为火了嘛，是不是？ 没火。为什么总说我们火？一点都不火。 谦虚。 没有。 对，就是我是客观的来说，因为之前就很长时间之前我就一直关注你们，然后听南无的歌。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歌好听。觉得火不火呢，其实就是音乐本身是一个最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上的东西，是你任何外在的包装都抢夺不了的。 对， 所以说呢，歌好是硬道理。好了，那么大家的礼物呢，也可以多多刷起来， 小礼物刷一刷。 对，小礼物刷一刷，来666，给我们的这个视觉系天团。对，今天虽然说没有女装大佬，但是女装大佬不是那么容易就给大家看的，是吧？好了，那么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要带来一首歌呢，还是这个继续聊天，还是看一个视频呢？都可以，有啊，就是你们发给我的 MV。 看视频吗？那我就推荐这个 MV 嘛。 啊，对对对，火 看看 叫火包胡同。 对，因为这个歌是我们为一个动画片的一首主题曲吧。还有一个动画版本，也有真人版本，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真人版本，挺有意思的。 哦，真人版本，这如果要是真人版本的 MV 是吗？ 对。 哦，那今天这个是动画版本的吗？ 我不知道什么版本的。 好吧，那我们看猜一下哈。对，猜一下。这个看看5毛钱到底是真人还是动画？ 5毛特效的还是一块的？ 对对对，来吧，我们现在就开始放喽。 Ready go， 好 Q 啊，动画版本的吧？哦，就是真人版本。 是浪头轻还是惊涛浪，别管生活平不平坦，哪怕全是坑，这段日子过得糟，可是我很忙，你要跟我愣个里，我换你个里个愣。 看得出来我们平时真的非常的欢脱呀。 别管你是笨伯伯还是爸伯笨，别管脸蛋漂不漂亮，照样人来这段脑子转得慢，坚持我也撑，没跟你愣个理，你别跟我理个愣。是你是你是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的心，我这叮叮当当砰砰砰砰，有眼将足够，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 我的天哪， Dancing Queen 又来 了。叮叮当当，咣咣咣咣，永远抢不过，要展翅高飞。 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二十一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岛。全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今天是星期一。那为我们带来今天精彩直播的就是亚洲视觉系天团南无乐队，耶！欢迎。哦，这是比心是吗？哇，比哈特。对，给你我的小星星。 我不要。 嘤嘤嘤。 对，嘤嘤嘤。嗯，好吧，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接受到我们的爱心攻击啊。好了，那欢迎各位朋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观看。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对不起我把牌儿给弄丢了，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去找一下，然后下方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现在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好啦，那么还有如果你要是不能看的话，比较焦急，那你就先听着吧，那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可以听到的哟。好啦，那么就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南无乐队，今天来了三位哈。 对， 这个我们的主唱刘向松， 刘向松，大家好， 好，欢迎。还有我们的键盘手张兰， 兰哥， 对，兰哥，对，都已经自称为哥了， 兰哥，对， 兰哥，兰哥，还有我们的鼓手 小打击乐， 张硕， 张硕，哦，小打击乐和打击乐还不一样是吗？ 不一样啊，那鼓是架子鼓嘛，它是小零碎的一些。 小小 铃铛可不是啊，专业一点啊， 小铃铛， 小铃铛， 但是它也可以说是铃铛，因为它有锣呀、镲呀，它都带了没有啊？ 对，带了吗？ 可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 但是这个小打击乐都是民族乐器， 不是，它有西洋的，也有民族的，因为我们会用到很多的民族的小打击乐，对。 哇，天哪，那这个简直是一人身兼多职，要会这么多个乐器。 对，所以他工资最高嘛。 啊，真的吗？依然没有抢上 C 位。是，张硕是加入到南无多久了？也是10年吗？ 对，他们两个人是跟我时间最长的。 哇，这真的是10年的战友。 对，但虽然那些没有来的虽然短一些，也短不了一两年这样。 哦， 时间很长了呗。 对，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家庭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MV， 就是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一支 MV 大概了解。如果他们之前没有听过南无的歌，那会对你们有一个 就是自己的感觉。 对 对，真的是视觉系的哈。然后对，但是那些 MV 真的是拍的非常的用心，但是也很辛苦。 辛苦， 这个得讲一下。 那个、对，因为大家看他们跳舞的时候，都穿着短裙嘛。 嗯。 那天是零下15度。 哦，我的天哪！ 当时俄尔斯室外拍摄， 哦、 我们在、 啊、 在朝阳公园 哦、 啊，然后很多人就围观，会觉得哦，你们穿这么少拍这个 啊？对啊， 看围观的那帮人，对，就都穿着棉袄，那些 都是穿着羽绒服、大棉袄这样的 啊。 然后围观群众并没有入镜。 嗯，然后那个大家刚才看到穿蓝色衣服跳舞的那些、最低年龄是60岁。 对，看到那些阿姨真的是哇，精气神好足啊！ 对，然后穿粉色的他们是啦啦队， 嗯。对，当然了，我们南舞乐队的几位成员也都是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那其实挺冷的， 挺冷的。 对，去排练这样的一个舞蹈哈。 对， 这刚才那首歌叫做《火包胡同》。 火包胡同。 对，其实这个南舞的歌曲，因为10年嘛，有太多的经典之作。对，包括之前也上过很多的节目。 对，上过一些节目。 有很多新粉其实是通过那些节目而认识你。 没错，没错。 嗯、对、嗯，你觉得就是上节目这个过程当中，或包括上完节目之后，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变化不是特别大啊，唯一的变化就是真的像您刚才说的， 嗯、 很多人通过节目才知道我们， 对 才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团队，有这样一个团体是这样唱歌的啊。 嗯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嗯， 啊、对 对，因为之前也是去那个中国好歌曲，还有天籁之战， 天籁之战， 嗯、对，这两个节目的影响力那就毋庸置疑了，大家都很关注哈。对，尤其是你们也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名次， 还可以， 对，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很谦虚哈，之后对，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吗？比如说参加这些综艺的节目啊，或者说这种选秀类的节目，跟音乐相关的。 对，对我来说和对我们团队来说， 嗯、 没我们不排斥这样的节目。 哦， 然后呢，我们也不，当然我们也不是特别太在意那个名次。 啊、其实只是需要，就是你觉得这样有一个展示的渠道和 平台。对，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太一样、 嗯、 啊，我们的唱法、 哦、 我们风格实在是不太一样。我们只是需要通过一个平台，让更多人知道，原来还有人是这样唱歌的， 嗯， 啊，还有团队是这样唱歌的，这么舞蹈的、 嗯、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对，那我觉得其实像南舞乐队哈、啊，就是你们的这种风格，确实可以用另类来形容。 可以说、这个就不用谦虚了，我觉得可以说是 对对对 可以说是 独一无二的， 全中国就这一个了。 是的，那也就是说这么另类，你们能五个人走到现在，那你们五个是不是性格都是差不多的？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是很相投的。 其实我要更正你一个事情，其实我们是六个。 嗯啊，六个， 但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拍宣传照只有5个人， 哦， 是因为一些小问题，那我还没赶上拍照啊， 哦、 所以那六个人、 哎、 啊， 是的，是的，哎呀，我口误啊， 没关系， 第六个隐形的， 对，六娃， 对， 你们没看见而已，所以他在上边，对， 是、 啊、 是，六娃那天飞机延误了，没有赶上拍照，对，那六娃是在的 啊，对， 是， 刚才你问的什么来着？ 是我说你们六个是不是性格非常的相同？ 其实没有，其实大家都是性格迥异的，而且我觉得 是 风格很迥异， 嗯， 捏在一块儿才有内容。 哦， 六个人如果都一样的话，那 岂不是会打起来吗？ 就是打嘛， 哦、 就是说嘛，就是说嘛，到现在打其实更厉害了，其实。 哦。 但是就因为打才会碰撞出火花来。 啊、哦嗯，也对哈、啊，就是得需要碰撞。 对啊，假如说你炒、嗯、你炒一盘菜，你只放盐是不行的嘛。你要放料酒啊， 嗯、 放八角啊，放花椒啊。 是的，是的，要完美融合才可以。嗯，是的。那这次这个新专辑，哎，还没有出新专辑的哦。对，名字说了，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嗯、 如一，对不对？ 对，如一。 嗯、 然后我再广告一遍吧。 来，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新专辑。 没有南舞乐队10年演唱会、 啊， 我们会在雍和宫糖果3层，搞这个演唱会啊。 是的， 预售票已经售罄了，大家要买票现在也买不到，估计只能现场票了。 你们去现场蹲点吧。如果要跟我太贵的话，请联系我。 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去大家去观摩一下啊。 是的。 然后这张专辑呢有9首歌，如一这张 9首歌， 对，9首歌这张专辑。 那今天带来的这几首都是位列在册的吗？ 嗯，只有刚才的 Dancing Tonight， 还有一会儿即将唱的送情郎是在新专辑里的，其他的我希望大家还是不一定购买支持啊，大家可以到时候发行以后到 QQ 音乐啊、 嗯、 网易云的随便哪个平台去听。 是的、 啊、 是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因为现在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 对，很方便。 就是好歌曲是不会被埋没的。嗯，对。 谢谢。 好了。 谢谢。 谢谢啊，老铁。来，老铁，你们先在这儿点亮一下。 老铁刷礼物啊。 对，你看主唱都说了，你们好意思不刷吗？ 对呀。 刷礼物可以听歌哟。现在这个版权意识可强了呢，2块钱一张。 对对 对, 对。 不是2块钱一张，是2块钱一首。 对。 好，那么我们下半场赶紧来抓紧时间给大家带来歌曲吧，好不好？ Okay. 嗯，第一首想唱什么呢？ 我来一首比较经典的吧，大家一般听我们都能听到的， 嗯嗯嗯， 算是我们的一首小主打歌曲。 行， 名字叫《春来》。 好，那春来了。 我的心里盛开了春天的花，我就等我的燕子它慢慢回家，河边的青蛙它在呱呱呱呱，你看青草荷叶下，天边的白云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是棉花糖了浆的吃下，冬眠的人又开始叽叽又喳喳，你看春天它又来了，怎么又来了？哎，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哎，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哎，那是蹦蹦光光当当蹦蹦光光。朋友们，你们看，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春天来了，春风呼呼地吹，春雨沙沙地下，小草绿了，柳树也长出了嫩芽，柳树也长出了嫩芽。 哎，哦，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 那个浪，那个浪，那个浪。 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哎，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那是蹦蹦咣咣当当，蹦蹦咣咣。哦，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 那个浪，那个浪，那个浪！ 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哎， 那个浪， 你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 那个浪，那个浪，那个浪！ 看春天里那个白花香，哎， 这歌叫什么？ 叫春来了。 这歌叫什么？ 叫春来了。 这歌叫什么？ 叫春来了。 这歌叫什么？ 叫春来了。 我问大家一句，这歌叫什么？请快速在我们的平台上回答一下。对，春来了，这首歌来自南无乐队，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啊！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听完之后，我觉得特欢快，而且让我想到一张图，就是一个猫这样放开我，我还能浪。 哦，你真说对了，真的 是 因为猫写的这首歌 啊？真的吗？是因为猫吗？ 因为猫叫春嘛，然后春来了。 啊哎，所以猫这个基本上我们家那个被淹了。对对对，要不然它真的是叫的实在是太欢脱了。对，春来了就特别有春天的气息。我觉得南无的歌，就是你们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呢，写的呢都就是很有画面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完了之后会找到一丝童真的感觉。对， 没有， 这首 你非常童真了已经。 是，我已经非常童真了，再童真一下的话。就傻。对，所以说童真也是有界限的。 对， 好了，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哈。就是春来了这首歌是很经典的曲目了。 对 对，这首歌是什么时候的？还 这个是我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唱的曲目 啊、哦哦、对，但是就是不是说最近产出，但是也不是 也有四年了吧。哦， 3到4年了这样。 嗯，3到4年。 对 其实这个歌曲呢都是非常的经典，然后大家就是会通过节目然后去听到这首歌，然后再去找你们其他的歌曲。 对 你们有关注过自己网易云或者说 QQ 音乐底下的评论吗？ 我们就当我们关注过吧。 对 啊，好吧好吧好吧。对，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特别喜欢听每首歌然后看底下的热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人才。对，然后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也会很开心的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如果看到之后你依然会很开心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说回到这个乐队哈。其实在这个今天听的这些歌，有爱情的歌曲，然后有生活化的歌曲，有关于这些季节上的歌曲，我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一瞬间的那种感觉，也有一些是碎片化的记录。 对， 然后那你们平时就是乐队的整体风格或者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要是让你们去一句话或者说一个单词来总结的话，你们每个人是会用什么样的词汇？ 我觉得他是二。 这是单词吗？ 是， 我就按一个字嘛。 我知道了啊，是那个形容词的二，是吗？哦，张硕，你同意吗？你可以反驳， 同意。 然后他是洒， 啊、洒，是洒脱的洒，是吗？ 然后我是帅，我觉得。 啊，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评价都非常的。 不反驳。 扎心了，老铁。 扎心了，你们俩真的不反驳吗？ 不反驳，不然你想 要扣工资了。 你想收入？ 对，而且笑着活下去。 对，笑着活下去。 对，那这是老板给两位的评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其实很精准，就把他们性格当中比较好玩可爱的那一面，就是 没有要好好说，还是都是比较朴实认真工作嘛。 啊，是的，是的，非常的认真哈。 小 我们 小钱钱捶你胸口啊，小钱钱、啊。 小钱钱。对，然后张叔说，刚要发火，稍稍平息了一下。 嘤嘤嘤。 对，那平时除了工作和这个排练啊，包括演出之外，会有什么？就是你们的业余爱好什么的吗？ 我们最大业余爱好就是我来做饭，他们来吃。 哦。 每周大概得有3到4天是这样的，所以他们3到4天都不会做饭的。 好，我的天哪，你三到四天都是你来做饭，他们来吃。 对。 啊，你还得负责排练，还得给他们发工资。 对。 啊。 哎，感觉自己像赔了一样，对不对？说啥算呢？ 但是我们赚了啊。 啊，是是是。 有一种占了人便宜的感觉。 哎，对哈、啊，我怎么没有这么考虑过呢？ 对，挑拨离间是我的专长。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样很融合，但关键我 get 到一个点。刘向东老师，你做饭应该很好吃，四川人是不是？ 哦，不是，我山东人。 啊、山东人， 我是在四川。 这个怎么？ 我是川音毕业的，我在四川上的学。 哦， 然后 那你做的是鲁菜还是川菜呢？ 我都会。 真的、 啊、对， 哎呦我的天哪！ 然后我现在做的是创意菜，我有自己的一个微信的小频道，叫老刘深夜厨房嘛。我只在就是晚上12点钟、 哎现。现在深夜食堂很火，你深夜放毒是不是？ 对，12点钟发，我真的12点钟发， 半夜才发。 对对对对，我们最恨就是12点发美食的这些人。 纠结你到底要不要吃的时候， 对， 啪发出来一个 啊，然后就愤然离席。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很好。因为我是处女座嘛，我对自己很满意的。 啊、 然后 那既然你对自己满意，那估计别人就更得满意了。 别人是不敢不满意了。 不满意，你说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能挑出一个你不满意的细节吗？他哪里不好？ 那天有一个司机师傅跟我说，跟我比做饭啊，我就跟他聊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就不想跟他聊了。然后我说我刚做完中央二台的回家吃饭。我说、你有没有去？他说我没有。我说那你就还比我差一点吧。他说是，我那对了。 好的，你赢了。好，那么就是非常有生活的刘老师。然后对，那你的拿手好菜是哪个呢？就给我们举1到2个、3个那么个例子。 Okay, 我那天去做节目的时候做的那个菜、 你真的去了是吗？ 真的去了。 哇、那你这个厨艺真的太棒了。 做节目做的叫双脆肉嘛，那天做的。双脆肉，我的拿手好菜最牛的可以尝尝我的红烧肉。 有点饿 啊。然后我的什么菠萝炒饭啊。啊，然后我的煎鹅肝也可以尝一尝。我是中西都会。 啊。 会一点点。 好，这个南无乐队东北大院说太多了。是太多了。然后胡小呆说不蓝黄是不二。是好的，你们就是粉丝们都是非常了解的哈。哎呀，真是我刚才那个后悔问你这个问题，好饿呀。 饿了。 对呀、啊、好，有机会我也要尝一尝，你可以开一个私家菜馆了。 我 觉得 我就是没有时间，有时间我早就弄了。其实 是吧，对，就来个深夜食堂深夜烧肉。好，那么对，就只吃肉。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歌曲，就是我们吃，你们吃肉，我们唱着歌。对， 那就来翻唱吗？ 翻唱 环节吗？ 有啊有啊，你可以先把自己的歌唱完啊、都可以，看你们选择。 这样，我未来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要录一首新歌，录一首翻唱的新歌。 哇！ 然后我给大家先简单唱两句，然后我再 录的就是这首。哦，不是，录的是另外一首。 对，录了另外一首。 好，我们先唱，大家猜名字 啊。简单唱两句啊。 好。 第一句歌词什么来？我想想啊。乌云散，明月照人来。 好熟悉。 啦啦啦啦啦啦啦，云天外。琴浅池塘，鸳鸯戏水， 好，就唱到这儿啊。 好，就唱到这儿。 因为我们会有重新编排的版本啊。 对对对，我们不能唱太多。 这首歌的名字叫《月圆花好》嘛。 对。 啊，希望大家都月圆花好，结婚呐、啊，找对象。 哇，真的是。 加油。 太棒了，这个祝福。 老铁没毛病。 老铁没毛病哈、啊，点亮。 那今天要正式唱了、哦、翻唱。 好。 OK。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呀，我断肠也无言，雨心碎啊，风流泪，梦缠绵啊，情有缘呢， 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 啊。我说南宋年间的一段情啊，两条长虫成了精，白的换作是白娘娘，还有另外一条叫小青。有天他俩是没有事啊，西湖岸边去踏青，碰见个书生叫许仙，千年之前就定了亲啊。南宋年间的一段情啊，两条长虫成了精。 若是千啊年啊，还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若是千啊年啊，得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呀、啊， 等一回，来自南无乐队。我觉得对于乐迷来说呢，真的是十年等一回，也差不多了。对，是的，刚才那一段方言说唱。 哎，刚才你没有发现，这是我们南无乐队第一男 rap， 第一男 rap， 我知道啊，第一男 rapper， 第一男 down。 好吧，哇，你真的是身兼数职啊，张老师。来，男 rap， 请问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方言？河南还是山东？ 山东话 你用 也是山东，你也是用山东， 我是山东话。 啊，你是山东话，你是山东哪里？ 山东临沂。 啊，临沂哦，那刘老师， 我也是山东临沂。 啊，临沂，好，你们俩是老乡啊。哦，是山东的这个朋友，就是真的是特别的直爽的那种感觉哈、啊。对，而且山东话说出来特别的给力， 给力给力。 对 对 对， 感觉都要吐了的感觉、啊。 对，难刷，难刷。对，一定要把那个刷。脚特别重。好，那么这个是刚才的这首歌啊，叫做千年等一回。 对， 但是重新编曲之后肯定跟刚才的这个现场版还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 对， 嗯， 这就是我在天籁之战的时候唱的这首歌曲、 对，那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期待一下啊，就是过一段时间这个翻唱版本的就会出来了。 现在已经有了这个 啊，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过一段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另一首的翻唱。 大家随时可以搜索就可以听。 是的，现在就可以随时搜索了。当然呢，刚才看到这个王洒洒说山东话老太劲了，是的，是的。还有朋友说这个坐等519，这是我们的南无乐队东北大院啊，是的，519确实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哈。嗯，好了，那么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有没有一些计划？就除了我们马上到来的这个519，你现在基本上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吧？ 对，已经差不多了，票也卖的差不多了 啊、 这个主要就 是 票 卖 的差不多 了，对，主要是票也卖的差不多了，大家那个，要不然你们就等等去看有没有在线视频播放直播这种？ 那暂时没有 啊，暂时没有 这个计划，对 啊。好的，那么大家就去听现场哈。 对， 实在没有票， 因为、那个、 可以搬个小马扎。 对，毕竟在视频上看跟现场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嘛啊。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个好的现场体验。 哦。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会有一个大范围的全国的巡演。 哎。 然后时间和城市也在陆续的在我们的官博等等在公布了啊、我相信大家也都在关注、很多地方的小伙伴已经收到了啊。 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对，希望 对蠢蠢欲动。 各个地方的朋友知道我们要去了，希望咱们这一次家庭聚会，咱们就玩起来了。 是的，那这真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大聚会哈 ，Let's party！ 好，那么东北大院说，那现场真的是独一无二，看来他绝对是老粉了。 好嘞，这一看就是哥， 没有谦虚，没有 自己兄弟说的话， 自己开的小号啊，自己开的小号啊。 没有，是那东北大院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歌迷群体啊，他 是吧？你看， 对， 嗯，东北大院这个不是小号啊，谁说了、说站出来，谁说谁头。好了，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那还剩一首《送情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那就上《送情郎》吧， 《送情郎》 因为这也是我们刚刚发的一个 MV 嘛。 好，新歌抢先听。 小妹妹送了我的郎啊，送在了大门北，抬头看大雁往南飞，排呀嘛排成行，那大雁南飞就总有那归北的日啊，情郎哥你此一去，不知你何时归。谁是谁的明月光，谁是谁的暖月亮，我是你的巧新郎，你是我的美新娘，这灯一点上夜未央，这风还吹着你脸上的伤，泪已浸透了你的衣裳，衣它藏在我心房。送情郎，我送在大门东，正赶上老天爷他刮起了东北风，我觉得刮风不如下点那小雨好啊，下小雨我的郎能多待上几分钟。送情郎，我送在大门西，我想问我的郎，你何时能归故里？还有那爸爸妈妈默默地在想你呀，只盼望你只小河能流进大海里。 哇，送情郎，对，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些歌曲啊，就听完了之后，就这首歌让人觉得好心酸啊。 对，他也是、还没到时间，对吧？ 还没到时间，啊、对，我补个 BGM 的电乐。 Okay. 来，您继续说。 没有，他是为了我们要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写的歌。 哦，真的吗？ 大家会觉得、你为了世界和平写了一首《送情郎》。 哎，这个是以小见大嘛？ 啊，对， 是不是 就是一个、我们的场景，也是一个、一个姑娘送自己年轻的爱人上战场的一个故事啊。 对 啊，希望他能回来，又希望他能报效国家。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这种时候呢，你真的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对 对对对对。但这首歌其实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歌曲，但实际上还是。是很大的， 对，祈祷世界和平嘛， 对啊，谁都希望世界和平 ，Love and Peace， 耶、 好突然， 对，好突然，哎，我觉得蓝哥是属于就特别爱笑的女生，对，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对。对，好的，比心，你们收到蓝哥的心了吗？哇，还是双心呢， 对吗？ 对，对，这是标志性动作吗？ 因为他新疆人嘛。 哦。 蓝哥，阿姆汗住在哪里？哦，土翻起三百六，脖子没来的。 对，蓝哥，你是会动脖子是吗？ 会会 会，来，我们对会基本的，来跳一个。哇哦，对，新疆的姑娘都是能歌善舞的。对，哇，张 你也行，你也行。 张老师，你是手在动吧？ 他主要是领子在动，他是领子在动。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欢乐的这样的一个乐队哈。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南无乐队。 谢谢大家。 对， 谢谢。 去网易云还有这个 QQ 音乐的平台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歌曲。也期待519，我们一同期待，好不好？ 好。 好的，谢谢，再次 谢谢 南无，也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是活力 music， 我是道道，明天挑战新歌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